就是人性弱点，就是咱小钱啊，就念那个书本啊， 嗯， 说今天治胃病啊，防病。现在的人很多人就跟小时候咱念的课文啊，有一个叫那寒号鸟， 嗯， 你学过没有？ 哎， 说哆啰啰哆啰啰，寒风冷死我，我明天就得窝。等到第二天一看，天都暖和了，他说太阳也出来了，这叫我这个昨天晚上那么冷忘了，又去玩去了，是吧？哎，到晚上一冷，他又想起来难受了，我明天就得窝。哎，就这么的，一直到冻死 吐啊！ 哎，那你说现在有很多人对健康不就是这个吗？ 真是。 哎，我还喝还喝，身体只要能挺住，啊，我就不去做那个养生去，我就不做那保健去，就不做那预防去，就不去治胃病去，哎，他就不做，这就是今天治胃病存在的问题。治胃病啊，存在的很多问题。啊，那这些问题呢，就刚才说了，观念的问题，是不是？那有人呢，不知道什么叫治胃病， 对， 是不是？有人不知道用什么治胃病，说治胃病，这都是一种说辞，就是一种说法， 啊，一个概念， 一个概念，就究竟怎么做，这个没有人知道，谁不想好啊？问题是怎么能好啊，是不是？怎么能不得急性病呢？没有这个概念。再一个呢，古人治胃病那得最好的医生，上工上医，医术最高的人才能去治胃病。那你说咱们今天治胃病，那你得有上医吧， 资源少哈，缺少这个上医啊。 你现在你上哪找上医去？ 嗯， 你说谁是上医？是不是？现在呢，都是这个，到处是医院，到处是诊所，到处是治乙病的地方。 对， 那过去说法治乙病的是下医，是吧？治胃病的是上医。那你说，遍地都是治乙病的，这个上医上哪找？谁是上医？没有上医，你说这个胃病咋治？谁来治？啊，国家提出来要全民治胃病，从治胃病开始，从不得病开始解决看病难看病贵。那治胃病这不是下医干的事儿，麻烦在这儿，最大的麻烦，最大的问题，最大的困难，就是上哪去找这个上医。没有上医，这就是治胃病变成空话了， 缺少条件啊。 所以你现在你把那个你上网上去查去，你把网打开你看看，家家治胃病，治胃病也倒不少，谁来治胃病？是吧？谁是上医？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。那么再有一个问题呢，有了上医啊，有了上医啊，一看你有病，那就能解决吗？啊，能看出来你有病，看出来你已经要发病了，就像扁鹊一样，看蔡桓公，你病在肌肤，你得治，不治该严重的，就是看出来搞啥治？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不还是一句空话吗？那古代啊，把那个药，它分成三种，叫上药、中药。下药，那什么是上药呢？就是这个药啊，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，一用上就有效，还一点副作用没有，这叫上上之药。那么这个药呢，有好处，还有副作用根子，这个叫中药。 这还头一次听说。 这古人他这么分，这药也分三等。啊，也三六九等，有好处，这个还有副作用，这为中药。什么是下药？用上只有副作用，一点好处都没有，就是说不对症。这药吃上以后吧，病情加重了， 还不如不吃了， 是不是？不但没好， 而且病严重的，这是下药，是吧？你说治胃病能搁下药吗？不可能，只能搁上药，只有好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。那你说这个上药上哪去找去呢？又没有上医，又没有上药，又不知道用啥防，又不知道防什么，你说这治胃病咋治？所以吧，今天啊，就是治胃病啊存在的问题那真是太多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医院现在开治胃病专科的，医院治已病的地方开始治胃病的，那你说这个胃病怎么治？治什么？谁来治？你看这问题就出来了，有上医还得有上药，是吧？这个今天呢，医生和过去的医生还又不一样。过去的医生他自己采药，自己制药，他是根据你的病情，中医讲辨证施治，我应该加啥药，我应该往下减啥药，我用什么药来调理你这个病，这叫有针对性。 就是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来把握哈。 对呀、 把关。 你敢今天呢的医生呢，医生先不造药，也不采药，也不制药，药谁来治呢？药厂制药。你看这个事儿，药厂制药，医生还得了解这药是怎么造的，你根据什么造的。如果这些人都不知道，他说这个药是治心脑血管的啊，你就给人开；说这个药治感冒的，你就给人开。这有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出现问题。所以这个问题啊都是很多很多的。 是哈。 所以很多。你看古代吧，他都经常一手采药啊，你这种病我用这个药。每一个环节 心里有数。 对。今天呢有一个关键问题。就老百姓认为啊，医院就是治病的地方，医院拿啥治病？是不是得搞药？你说说这个专家呀非常有名，医术非常高，造药不？不造药，你只能是看出你这是啥病，要解决这个病你必须得用相对应的药。你要如果没有这个药，你医术再高没用，不是看出啥病了啊，病自己就好了，你得用药去治，是吧？现在的医院它不是造药的地方，它是诊断你得啥病的地方。那你不造药就得人家造完的药你拿过来。那现在还有问题，因为现在是商品社会，讲经济效益，是吧？我这药造出来是要卖钱的，这里边我要想把它卖出去，那我得写，怎么写？我说我这个东西有啥副作用，严重的副作用我要写上，医生不一定能用，是吧？患者可能也不一定用。你看这个商家在卖这个药的时候，这里边就是非常公平的合理的，一点问题没有，这事很难。所以这里边呢就存在了千差万别呀。所以这里头一旦要有盈利为目的，以盈利为目的，这问题就更多了。药厂以盈利为目的，医院以盈利为目的，这就坏了。这就麻烦了。所以这个网上现在传什么药价的问题呀、医改的问题呀、你看这些问题。 所以现在有人这个提出呢要医药分价。可能就是为了化解就是你刚才说这个 问题。你即使再分家也免不了你看这些问题存在。所以呀、这个很多问题就是应运而生。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这个医生。你看都叫医生，就是得治已病的医生素质不一样，水平不一样，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为感谢新老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，我们特在7月12日至18日每天上午9点至10点30分为免费体验长乐胶囊时间，请收听广播的朋友珍惜这次机会，抓紧时间从即日起接受报名。报名电话：朝阳店010-5618-1343 5618-1343，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一号院旭辉奥都小区7号楼17门底商天三旗。丰台店010-5623-7135 5623-7135，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丰体南路一号院物美超市北侧天三旗。本次是否活动只限新朋友，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责任心不一样，心态不一样。那你说患者啊，我就把我的健康，我们全家的健康就都寄托在医院了，你说这能行吗？说治胃病某种程度上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求谁都不如求己，求谁都不如求自己， 因为只有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身体 负责任， 或者是他的这个生活环境，自己是最心里有数的哈。 你看健康是最重要的，古人呢能把这个健康五府临门当中健康占三府，是吧，占了三府，你说它有多重要啊。哎，那现代社会呢把健康怎么形容呢，它怎么重要到什么程度，现代社会形容的也很贴切，哎，说健康是一，其他一切都是零，有了这个一啊，你又有了房子啊，这就十，又有了车子就100啊，这个孩子啊，就是一切，哎，你又有什么都往后加，这零，这零加的多了，这一的价值就大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一后边就一个零，那就十。哎，要有十个零，你看你这一的价值就大了。当这一没了之后，剩下后边就全是零。所以现在呢，就形容健康啊，它有多重要，把它形成一，哎，古代呢用五府临门来形容。那既然这么重要，你自己不去关心，你把你的健康交给别人去关心，你说是聪明还是糊涂？不关心自己健康的人就是一个最糊涂的人，也是一个最不负责任的人， 你可以说是无知哈。 哎，无知，你不要以为就是那个就是财富是最重要的，你刚才说了，一没了财富都是零，是不是？那说的有一个企业家，说上海的，叫咱别说是谁哈，那35个亿，35岁就死了，哎，死了以后，老婆带着孩子嫁给司机了。这是司机说了一句经典的话，啊，他说我原来我以为我这一辈子是给这个老板打工的，哎，我现在我才发现，老板这么多年是给我打工的，你看。孩子老婆35个亿都给他了，房子车子都给他了，你看这个一没了，是不是？那你为了财富的时候，你就为什么不能拿出点精力关心关心你这个一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这个关心，哎，就等于叫治胃病，是不是？ 重视哈， 哎，重视，哎，他呢就现在普遍犯的毛病就是有病交给医院完事儿了，哎，但是交给医院，有的医生不是那么责任心那么强，哎，那有的人，那我就听说的多了，哎，那就这些方面，哎，就是人不能病于无知，更不能死于无知，哎，就说有些事情吧，啊，不能完全依赖于医生，哎，自己吧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健康常识，养生常识，保健常识，预防就防病常识，身体是一，这么重要的你一点都不懂，一窍不通， 那你这个一要负责还是要不负责？你叫关心还叫不关心？你不是那关心你自己这个一，因为有你这个一在，这一家人是人家。你这个一不在的时候，这个一家人散了。 就是你不为自己，也要替家人考虑哈。 对呀、啊， 为这个社会考虑。 从父母来说，你这个一非常重要。 对呀、啊， 父母不能缺你。从妻子来说，这个一不能缺，不能缺。缺你，他还得再找一家，出一家进一家，没有那么容易的，是不是？那对孩子来说，你这个一更重要。他这一辈子只能有这么一个亲生的父母，他不会再有第二个亲生父母，是不是？那你说这么重要的这个一，你不去关心，你把他就完全交给医院，指上医院了，这就叫愚昧。也可以叫愚蠢，是吧？也可以叫不负责任。你有个金山呢，你有多大权力啊？没有用。所以这个健康重要，它的意义在这儿，治胃病的意义也在这儿。我一辈子，我就是一辈子学医来的，我都读到博士后，没用。你就把日常那个，你多关心点，古人是怎么治胃病的，古人是怎么养生的，是不是？是怎么保健的，是怎么预防的，多学学古人的这些经验。我们今天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是商品社会，和古人不为例的，他俩不一样，真实情况不一样。所以呢，就说关心自己，应该说这是最大的智慧。我还有一个朋友也曾经跟我说过，我觉得人家说的呀都非常有道理。这个朋友是个北京的啊，他说现在呀得不起病，这个家庭一旦出了一个得大病的人，他说这个家就稀里哗啦，这一家人折腾你呀、你说家里有个大病的，是不是得一家人跟着上医院呢？是不是得天天陪着？他要再给你做手术，这个再去世，你说这家他不叫稀里哗啦吗？一个人能导致一个家庭稀里哗啦，有什么理由不关心自己，不关心家里每一个人？ 那就不负责任了哈， 是不是？这治胃病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就是说一定不要病于无知， 一定要扭转这个观念 啊。对啊，那有的人我也经常听到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上的当太多了啊，叫上了一当又一当，当当不一样，他自己还编一套嗑，吃了一亏又一亏，亏亏有体会。你看，你有上当吃亏那功夫，你研究研究治胃病啊，是不是？你怎么才能不得病呢？是不是？那你什么都不明白，有病乱投医，谁说都有道理，谁说都得信，因为你自己不明白吗？不明白就得信人家的。是，所以人谁说啥都有道理，那就得试试。所以就是把健康，全家的健康都交给医院，都交给医生。那么呢，也有的医生啊，他不是不负责任，他水平有限，他就看不透。你上医院就这一种病，你上医院去看去，就没有十个医生说一样的。 这个阅历不同，经验不同啊，他的见识不同。 他不像糖尿病，这个搞那个血糖一检测血糖高，这个都知道。糖尿病是怎么来的？一人说一样，血压计一量血压，血压高，血压低，这是知道了。血压为什么高？一个医生说一样。血压为什么低？一个医生说一样，是不是？这可能呢，这个就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这就是目前存在着一些个差别。过去医院叫救死扶伤，那今天商品社会了，一有利益驱动更麻烦，是不是？所以治胃病啊，人人明白，人人做上医，我自己我懂了，我自己做我的上医，咱也别说咱这辈子发多少财，是不是当多大官，就是平平安安全家没病，我告诉你这就是最大的福。 对， 是不是？哎， 全家福哈， 那全家福。所以这个治胃病啊，说治胃病，你看这存在多少问题呀、啊？是不是？那么还不止这些， 挺多问题需要解决的哈。 对呀、啊，还不止这些，古代治胃病和今天治胃病又不一样。古代治胃病，最起码没有这个环境的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，今天整个生态环境那都破坏了，那古代没破坏，整个空气都污染，哎，你看这整个工业污染，是吧？那些废气，哎，那些汽车尾气，是吧？整个电磁波的污染，是吧？你看手机，电脑、电视，电冰箱，这个微波炉，所有的电器，古代没有，这个没污染，今天的食物，你说什么那个化肥，什么没有农药、激素、抗生素，各种化学添加剂，一样治胃病，今天治胃病，跟古代他俩治胃病，那又是天壤之别，你说又是一个问题，哎，农业的污染，整个农业，你看那农业，就一个农药的应用。现在你到农村去，你看那小青蛙，那小蛤蟆，现在越来越少。哎，蜻蜓，你到农村现在看， 对， 哎，很少很少。 小的时候这个特别多哈， 在农村我小时候，就那蜻蜓啊，这不是，哎呀，那现在铺天盖地。 对呀、啊， 哎，就是在那空中呢，那就是太多太多了。 嗯， 现在你上农村看，几乎没了。嗯。 包括这个麻雀， 农田里头，过去的青蛙，就那小青蛙呀，那叫大合唱，一下雨之前，一下雨之后，哇哇哇哇叫，那时候搁路上走，这噼里扑噜，这到处都是那青蛙蹦，现在没了， 生态环境改变的一个体现啊。 对呀、啊，你开车过去在那晚上走路，你看那个那个路上全是一层那小青蛙，现在没了，这个鱼。河里的小鱼也越来越少了，你说我们这人还能走多远呢？是不是？这都是麻烦事儿。因为我说这科学呀、啊，有的时候它真的它是一个双刃剑， 有利有弊。 哎，有一利，它有一弊，是不是？这个整个生态环境，哎，就都破坏了。这个也包括你看我们现在的人的心态也变了，这个生活方式也变了。 这个竞争压力也大，现在这个哈、 啊，对，竞争压力也大了，这生活压力大了， 对， 这人他有一个老比，这一盘比吧，多数人，那 失衡， 失衡，多数人失衡， 失衡 啊，看人家，啊，开着好车，啊，孩子选那个最好的学校，哎，人家有什么好的工作，你看吧，这一比呀、啊，净让你心里不平衡的事儿。所以整个啊有改变的，你几乎没改变的很少了， 就是这个宏观环境哈、微观环境都改变了哈， 都改变了， 内环境外环境。 哎，那你说如果用古代的那个治胃病的方法，用在今天来治胃病，你能解决吗？能解决什么呢？就是古代治胃病跟今天治胃病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哎，就说我说今天治胃病，它有很多困难，哎，就这些问题怎么解决？哎，要都不解决，说治胃病，那不就是一句空话吗？哎，最终什么都没解决，有可能就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，就是这个结果。所以，哎，说治胃病不那么简单。解决看病难看病贵，治胃从治胃病开始，这绝对是对的。那到底怎么解决我说的这些问题？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最起码吧，你像那过去那人哪有那么多焦虑啊，哪有那么多担心呢，是吧？今天焦虑的事儿、恐惧的事儿、担心的事儿，让你心里头失衡的事儿太多了。 抑郁症和一些焦虑症